白毅摸了摸那把剑鞘，然后一把把背包背在了肩上。安宗和六子也背上自己的装备，特别是六子。他非要安宗也带上一把瑞士军刀挂在腰间，看来他是彻底把那十个人当作是他们的对头了。但在安宗背上背包的同时，突然有一种背包被人往下压的感觉，虽然这种感觉只有一瞬间。六子问他怎么了，安宗摇了摇头说没事儿。三个人把多余的装备放在马背上，一共只用了两匹马，但是曹阳他们足足用掉马队一半的马匹。这个马帮头子是一个藏族年轻人，叫库伦，但是他更希望他们叫他牛角。他说这天气是反常的，如果你要老人带你们进山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他们要从宿迁木曲河西行30多公里，才能够到达曲哈尔小马冰川末端的登山大本营，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和这些个菜鸟分道扬镳了。六子给了牛角一包烟，也客气地叫他牛角兄弟。牛角看了看他们这群人，皱着眉头说， 你们怎么还带女人来？如果出了事情，你们的女人你们可得自己负责。 六子嘲笑着看了那十人一眼，讥讽地说道， 人家这是有情趣。 牛角听到六子开启了黄色笑话，也跟着夸张地笑起来，抽着烟看好戏。那两个女孩子脸红得一塌糊涂，其中一个叫李正奇的男人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挡在一个女孩子的面前，指着他们鼻子吼道， 你们这三个流氓小混混，有种下山别走，老子非要找人做了你们。 虽然安宗知道六子只是看不惯这帮人，想要借机寻寻开心，不过也实在是有些听不下去，再吵下去还用不用走了。 哎，得了得了，我兄弟嘴巴不积德，你们别和他计较，继续赶路吧。 那个叫李正奇的冷笑道， 哼，知道老子厉害就开始放软话了，就看你最不像个男人，我前面就看你和那个面瘫粘在一起，一看就知道是一段玻璃。 这句话仿佛冲爆了安宗所有的脑神经，他本来就是看他们这群人极不顺眼，加上精神极度不稳定，不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，他说不定真就和六子一起寻他们开心，玩死他们，根本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老好人。他也从来就不是什么老好人，现在居然还敢骂到他的头上来，真是把他当窝囊废了。他捏着拳头就骂道， 我靠，你他妈的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，敢说我不像男人，等我把脚踩到你脸上，你就知道谁才不是个男人。你这个孬种就只会叫人来冲场面，来啊，有本事现在就打，我不揍趴下你就给你提鞋。 说着就准备冲上去，六子也在边上准备帮他一起揍。就在安宗冲上去准备开揍的时候，白毅一把拉住他。安宗的怒气被打断，但仍然抓着头发气得浑身发抖。白毅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貌似他们有些忌讳话不多的白毅。最后白毅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不出声的曹阳，后者也点了点头，开口说道， 大家也就一段路的相识，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谁在找事端别怪我不客气。白老弟也是这样想的吧？ 安宗看到那个姓李的轻蔑地朝他冷笑了，恨不得立刻再冲上去，但是白毅的手一直没有放开过，就听到他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， 这些人里有人不正常，别闹事儿。 听到这句话，安宗也逐渐地冷静下来。就这样，一行人徒步向曲哈尔小马冰川进发。当牛角挥动着鞭子驱赶马匹的时候，马匹却一直不肯前行，他们非常无奈，只有帮着牛角一起拉着头马往前拖。倒是那十个人没有一个肯过来帮忙的，最后硬是连拖带拽才把那些马拉动起来。牛角纳闷地自言自语道， 奇怪了，头马不会那么懒的呀，难道是看到了什么东西？ 他那么一说，安宗心里咯噔一下，不住地回头看后面的马队，那十个人依然面无表情地跟着。 突然他看到在他们队伍的最后露出了另一个人的脑袋。因为队伍排列的关系，他只能够看到那个人的脑袋。他走得非常缓慢，却死死地跟着队伍。而最后的几匹马是最躁动的，如果不是绳子拴着，很可能就跑没了。安宗撞了一下白衣的肩膀，然后用下巴指了指后面，他估计也看到那个脑袋。他皱着眉头让他看着点装备，然后不动声色地走到队伍最后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匹的躁动消失了，白衣回到队伍里，安宗低声问他， 怎么回事？ 我没看到有人，其实我前面也没有看到，我只是在最后的马尾巴上贴了一张符纸罢了。 他的回答让安宗觉得极度的失望，他拉着白衣的手臂说， 怎么会看不到呢？我明明看到了。 说完就转过头去，却发现那个脑袋已经消失了，只是在最后有一个非常深的脚印子。安宗抱着脑袋说， 怎么可能看不到？我真的看到了他们，他们都跟着我来的。 白衣扶着他的肩膀低声地说， 别再想下去了，我说了你就当作看不见，你想要还没有到目的地之前就崩溃吗？ 安宗调整了呼吸，点了点头，拍了拍白衣的手作为回应，咬着牙继续往前走。这次他不再回头看后面的队伍了。此时马匹开始正常的驼行，年轻的牛角唱起藏族独特的歌曲。安宗没有听懂里面的歌词，但是歌曲的旋律非常优美。当他唱完一个段子，就打开酒瓶子喝上一口酒。现在的天气没有前面那么阴霾了，渐渐的他们可以看到一些雪堆，也就是走进了阿尼玛庆山的最边缘，这里的气温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了。中途休息的时候，牛角要他们喝几口酒缓和一下，马帮的人酗酒都非常严重，如果他们不那么拼命喝酒，等老了就绝对会得风湿病，到时候连下床都不行。他给他们的是红星二锅头，三个人一人一大口，喝得十分过瘾。牛角很喜欢他们，但明显不喜欢曹阳那帮人，他认为他们有一种不善的气息，而觉得安宗他们十分亲近。安宗喝了酒裹了一下衣服，对牛角说， 牛角兄弟啊，你前面唱的是什么歌啊？ 这是格萨尔王传中关于战神大王阿尼玛青山神的一段，我歌颂的是斯巴乔贝拉格神，他是阿尼玛青山的神，主宰大河山川，是伟大的格萨尔王的父亲，是美丽圣洁的龙女果萨拉姆的丈夫，我前面在祈祷他为我们带来吉祥。 牛角的汉语是和他的汉人老婆学的，所以说的还算不错。他告诉他们，阿尼在藏语中是尊者先祖的意思，玛青就是黄河源头最大的神山，这就是这座山名字的最初含义。藏人认为阿尼玛青山是博卡瓦坚贡的21座神圣雪山中的一座，是九位主神之中统治大河山川的斯巴乔贝拉格神的居住地。牛角虽然不像老藏民那样严肃，但他们都是大山的子民，血液里流淌着对雪山的崇拜和敬畏，他们愿意祖祖辈辈地依靠在这雪山之间，成为他们悠远史诗的继承者。牛角觉得休息得差不多，便吆喝了一声，让队伍继续前行。队伍走得不算快也不算慢，安宗觉得以他的体力还能跟得上，六子就有些气喘了。不过他带了一些保健的药品，前面喝酒的时候给自己灌了几片，后面的那些人走得非常缓慢，感觉有些拖累队伍，牛角时不时的要去看看他们，然后拉快马匹的速度。四周的雪景也越来越明显，行走的也越感吃力，这种体力慢慢透支的感觉让人很是难受。他们已经换上了登山的羽绒服、高山靴和雪镜，进了冰川之后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冰层，而他们要到的大本营离这里至少还要再行走25公里左右。但是天色此时已经明显的暗了下去，牛角看着天气低声说道，